大家好，我是酒仙网品酒师柳岩。酒仙网八周年庆全球酒仙狂欢节正在火热进行中，80万瓶美酒一元秒，更有中秋送礼套装限量发售，买真酒就上酒仙网。 谁是我的，我是谁的谁，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。我是谁的，谁是我的，我是谁的谁，擦肩而过谁又记得谁。喝酒的人心里有鬼，一定是想卖个醉。越多人对爱说反对，阴差阳错越完美。你是个小气鬼，他是

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，不如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，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